一个个戏中港车司机的独白，我是大肥，隔篱个我三哥， 大家好， 系啦，咁啊，今日录音啦，重阳节啦，咁啊，录定星期一播啦。嗱，我哋咧就冇咗强强啊，咁啊，强强就啊翻去见尽佢哋国内嘅佳丽啊，咁啊讲咗两集，咁咧就今日都会有佢做三教九流嘅，就讲赌厅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关于赌厅嘅嘢咧，一个曾经做过搭马嘅就可以。啊，咁啊，听下佢搭马嘅经历啦，咁，咁我哋讲翻我哋呢啲先， 嗯， 咁诶，肥 B 你识啊？ 系点啊？ 咁啊，肥 B 咧就啱啱好咧就放翻出嚟，咁啊，咁啊呢几日你诶见到佢啦， 嗯， 咁咧就佢而家咧就两架起亚卖，即系起亚卖， 嗯， 咁啊话以后咧就发誓，嗯，就唔再做上课啦， 嗯， 咁诶。同埋讲，其实呢个之前嘅节目我都有讲过嘅，关于一个人叫肥 B 嘅人，咁诶，知道系边个就继续啦，唔知道就唔知啦。咁啊，关于上课， 嗯， 咁咧基本上而家就冇得做啦。 喂，其实你上课嘅意思系走私啊，定系乜嘢咧？ 即系走私咯，咁好听啲叫上课，咁啊有分嘅，你有调查科、执私科噶嘛， 吓、嗯， 咁、 啊、 有啲就话我唔够嗰个数，咁、嗯、诶。调查科啦， 系 啊，超过嗰个数咁啊，五万蚊好似系嘛，咁啊， 牧师科 啊，吓咁啊，执师科啦，咁咁咧就有啲人问过我几次， 嗯， 佢话即系我解释嘅嘢好简单嘅啫，咁佢哋又唔知诶、信唔信啦，佢话早唔知过关， 嗯， 踢过埋查车台， 嗯。 你唔好理你身有冇身有事先啦，佢话跌，即系譬如好似我最近做港珠澳车牌。咁有啲人问咗个问题，我租咗个牌俾人。 嗯，咁佢走私， 佢走私，我使唔使上身嘅咧？咁我话，第一，譬如用货车嗰个推轮嚟计咧，就有冇货主？如果你报关上里边合同里边冇嘅嘢而有嘅， 嗯， 咁都唔关你司机事， 唔关事系。 系啦，咁啊，全部间厂咁啊，间厂只嚟拆掂佢啦。咁啊，逢系间厂嘅嘢咧，就实拆得掂嘅。 嗯， 系合同里边有冇嗰样嘢嘅啫。如果冇样冇嗰样嘢， 你想嗰样嘢， 系你想嗰样嘢，咁啊，睇下你到时罚几多钱，点样解释啦。 嗯， 咁啊，如果合同里边有嗰样嘢漏报，咁都系。冇咩事， 系都冇咩事，罚下钱啊，吓留难下你咁嘅啫。 系啦，咁啊，调查科到最后尾都系钱银解决得到，正常有唔正常有啦，都解决得到。咁好啦，司机走先。 嗯， 其实关唔关啊？其实就唔关间厂事，我冇。 系啊系啊，唔关间厂事啊，系啊。 系啊，因为你冇货主噶嘛，货主就系你俾货你带嗰个人。 系。 咁好啦，你自己带货。 嗯。 咁啊，风险你冒。 嗯。 咁我就问你啦。咁。我打工嘅，我而家揸架车系老细嘅、 嗯， 老细叫我车咩车咩，不过我自己衰担心啊啊，无论如何有条、 啊、搭多啲嘢上去 啦，啊搭啲啊，咁我问你啦，真系衰咗， 嗯， 会唔会充公啫？ 唔会 啊，唔会充公啫？点解？即系话如果你带货，就系、是、个司机问题，最多扣车等你嚟搞掂件事，攞翻架车 一定会攞得翻走架车嘅。 嗱、啊、呢、這个客车亦都一样， 嗯， 有乜嘢问题？是个司机问题啫，唔、 嗯、 会追究个老细、 嗯、 因为根本上就真系唔关个老细事、 嗯。 其实上高，其实你咁样讲都文明噶。 喂，其实佢好难讲到人哋个车主个关，真系唔关个车主事噶。 咁、啊、但系 你就算点样唔文明化，都有个谱噶吓。真系猪年九族，如果咁样讲啊，咁啊。佢哋嘅邏輯啊，乜都如果你咁樣講，佢哋嘅邏輯乜都關佢事喎。我買部 Benz 上路，咁你冇理由我揸部 Benz 去走私咁啊？你真人哋封咗人哋間 Benz 廠噶，你做乜出架車俾佢走私啊？做乜賣俾佢？你唔知道佢走私噶？咁啊冇得咁樣講噶嘛？你應該查清楚佢係咪身家清白先買架車俾佢啊？ 喂，咁我 咁講 嘅，我再問多個問題，因為我嘅認知就係咁樣嘅。係拉咗個即係咁樣啦，拉咗個司機有。扣咗批货，扣咗架车，等调查都好啦。有啲有两样嘢噶，黄埔、南埔一定扣你啦。 系 吓、啊，回乡证， 回乡证都未必扣你嘅。 吓、啊， 回乡证都未必扣你嘅。 咁我就话啦，即、就、系、是、我有啲人问我，即、就、系、是、近期都因为港珠澳车牌咧，有多人问。 嗯， 佢如果我租咗个牌俾人，发生啲事点？我就话啦，扣回乡证你系坐得噶啦。 系啊， 如果佢话你俾回乡证我。 咁就坐監。 佢唔係拉咗你㗎，佢話而家我要入七司科，你俾回鄉證我，身份證唔收你啊，身份證佢上咗大陸咩都唔係，俾得黃埔藍埔，基本上就即係你唔能夠離境，唔能夠離境嘅話，你呢單嘢佢就諗住做你哋坐硬。但係如果佢俾得個回鄉證，即係其實你係隨時都係自出自入。 係啊，自出自入嘅係啊，係啊，所以你嗰啲嘢咧，有陣時你帶貨咧，第一佢就好興嘅嚇，第一多定系少啦，好似走水货咁。我哋以前咁样孭两条胎咁，搞你做乜嘢啊？扣咗两条胎仓咪算数咯，系咪啊？唔会搞你啲司机咩嘅。但系如果你有啲明系你司机做嘅咧，咁啊真系冇办法啦。譬如以前爱立信啊，仲有爱立信呢只牌子啊， 冇错。 嗰阵时好兴一只啱啱出揭盖嘅，唔知叫做368啦，定系乜嘢？好兴嘅嗰阵时，有黄色啊、蓝色啊、黑色啊、白色啊咁样，唔知四五种颜色嘅。咁嗰阵时我喺落马洲嗰啲车场食紧饭嘅时候，有啲又系成日朝佢口眼见面嗰啲司机咧，个个都千金大银嘅。 当然啦， 系我咁扑街嘅啫。咁佢又问我啦：，喂，间房你做唔做啊？9000蚊一车嘢，间房。 咩叫间房？ 咁啊，只柜好长噶嘛，40尺噶嘛，吓咁啊，40尺前边一句唔系间好多嘅，间尺零啦，2尺都唔够啊，间好少嘅啫。佢唔会话你40尺柜咧，俾个间完就变咗20尺嘅，唔会嘅。即系你如果喺柜尾望埋去咧，你系唔觉嘅。佢同你整块唔知铁板啦定系咩咁啊？其实我冇睇到嘅，因为佢同我讲我唔做9000蚊间房，你就。如果你做嗰两个就带你去边个车场，咁我唔问呢啲嘢，唔想知啊。我带你去边个车场，咁你摆低架车，咁你就食饭，食完饭翻嚟咧，咁你揸得架车上噶啦，咁你去边度落货嘅啫？咁你落完嗰啲货之后咧，你咪去装货咯，因为你空吉柜上啊嘛，即系空车上啊嘛，咁啊嗰啲就间房，咁啊另外有一只间房嚟咗蹲车间房。蹲车后面呢一个柜咧，尤其是嗰啲所谓三蹲仔啊嗰啲咧，佢好兴咧喺个车顶嗰、那个柜顶嗰度咧，即系装货呢个箱啊，柜顶度咁样整咗一排出嚟嘅，佢就喺呢一个位度拣，佢专走咩咧？走烟仔，就落嚟香港，嗰亦都唔多嘅、啊。 而家多啊！早轮我识得条友咧。到而家喺香港坐咗3年，系、哦、成车烟仔。 哦，咁嗰啲成车烟就 只头落嚟搏到咁样。 系，嗰啲就好离谱啦！即系搏咗第二样嘢，就成车烟仔又搏你唔查。其实嗰啲搵过好多钱噶啦，已经唔系一单半单噶啦，嗰啲长期做噶啦。 咁、哦、我成日都话啦，如果走嚟香港，得两样嘢嘅啫，冒牌嘢 啊， 嗰啲衫裤吓。烟仔我又见过，咁我有我识得有班做大装嘅，基本上常揾啲香港司机车嘅。 系佢哋唔会好似湿湿碎咁一条两条噶啦，一箱两箱都睇你唔起啊！唉，一嚟就一大堆，我又唔系好明白，咁点解唔用船运咧？香港个港口咁大，自出自入啦，啲渔 抽查啫嘛， 吓啲渔船系咁嚟噶啦，系咪其实已经做紧？我哋唔知咯。 这个不清楚，但是我走车那些我不识，走车我就知道上去 嗯 那抽查，现在有些人说好像之前我们做一集节目，喂是不是的、在第二道调来拉人，其实呢就我们之前做过一集节目就是海关即系个官员、就信唔到啲兵仔，兵仔其实我哋监视啲官员嘅啫，你协助 系啊，话协助， 但系实际就监视啲官员有冇偷，兵仔好蠢嘅，唔系蠢啊，即系好纯啲嘅。好啦，边 唔系纯啊，系唔识啊，直头你睇完嗰班咁啊兵仔咧，帮嗰啲海关嗰扎，所谓帮海关嗰扎僆仔咧，其实佢哋系唔识啊，但系佢一度得人惊嘅系咩咧？佢就系因为唔识。佢查嘅时候咧，佢系揸住你张单，你报关单啊，揸住张单，咁啊两个兵仔一齐，咁啊同个海关一个过嚟，咁佢咧就叫嗰啲搬运工啊，即系同你搬货啊，唔系你自己搬噶，我讲过噶啦，架铲车埋嚟怼一怼你，你就晕噶啦，660啊嗰啲啊，用手搬啊330，咁啊叫嗰啲就揸把戒刀同你开箱，咁开箱佢唔明嘅咧，佢揸张单。 對呀，佢唔明嘅佢就問嗰個海關，佢唔明嘅就問嗰個海關，那個海關要答佢呀、啊。所以你想做手腳就難啦。除非你好似你嗰次講嗰、那個係咪你講嗰個咁。嗰本民工一早呢就抽知道你邊幾箱同你嘅司機夾好呢就搬咗佢出嚟擺喺第度。如果佢直接行入你只櫃入面睇你呢你就冇得做手腳啦，你係攋嘢就攋嘢。但係都唔係冇得做手腳喎。那个海关知道有问题，呢啲嘢有问题，佢就会同佢讲呢啲嘢我都好少见，或者乜嘢，即系佢会讲一堆嘢，似是如非啊！你啲兵仔又听唔明啊，又唔知乜，我要翻去问一问科长先啊！咁呢个古仔就开始嚟啊！ 其实就系讲乜嘢，佢都会有个古仔去答到， 系啦系啊， 答到个兵仔， 系啦， 兵仔能够哦 啊 系咁嘅， 系啊系啊系，冇错啦。即系其实咧，嗰班兵仔佢唔识有唇品，咁佢咧就走落嚟咧，其实佢哋冇机会，佢哋冇机会上到海关嘅。佢即系例如好似武警咁嚟帮手嘅啫。 因为佢哋成日调走嘅，好快调走。 系啦，佢会一队人咧咁啊，跟住佢哋嗰个队长啊、班长啊咁啊又调走嘅，又第二批嚟嘅。即系好似嚟到实习下、见识下咁样，佢哋又好似冇乜权力咁，但系佢就系企喺你侧边，佢唔明咧就。问你个海关，咁你就头痛啦。你想出蛊惑咩？咁你都要揾个古仔话到俾佢听。啊，话唔到咧，你就翻啊，我问一问科长先啦。咁啊，跟住后续开始嚟啦。有人揾你个司机倾偈啦。啊，明知唉，唔系好多嘢啫，或者几千蚊搞掂，一万八千搞掂噶啦，搞唔搞掂啊？等通知啦。你揾下个货主啊，诸如此类啦吓、啊。又或者觉得大件事噶啦，佢话俾你听，你啲货有问题，其实唔紧要嘅。兵仔知道都唔紧要嘅，装翻啲货，闩埋道门，啱啱锁住佢，或者最更严重啲嘅，海关俾条丝路你锁咗佢，即系第二时再查咧，复检啊，就当住海关剪翻佢嗰条丝路啦。其实只不过咁啫，就复检。咁呢、這个呢单嘢咧就会点样做咧？佢就会去搵呢间厂，你开始搵人来了。解话啦，揾报关员啊、厂长嗰类啦，揸埋本合同落嚟，学你话头啦，冇嘅，个钱咪多啲咯，有嘅，你报错咗，咁咪 报过 咯，啊钱就少啲咯，啊或者仲另外一只手续，另外一种手续，令到你正常翻，啊咁嗰啲已经唔关你兵仔事噶啦。你嗰扎只不过系 兵仔查牙车嘅时候嘅事啫，之后嘅事就唔关个兵仔事。 冇错啦，同埋咧，佢签嗰个放行咧，未见异常情况嗰几个字咧，就唔系嗰啲兵仔签噶。两个官员签名，或者一个官员签名，一个科长签名放行，你嗰班兵仔系冇资格签名，连签名嘅资格都冇。 即系话嗰啲兵仔只不过负责去监视佢，其实唔好监视，即系睇下你咁，你讲唔到，你即使你解释唔到，我真系问下，喂呢样嘢可能我都唔系好明，可能我都系好似唔啱又好似啱咁，我了解下先，锁门， 系， 第日嚟个，咁其实嗰两个兵仔完咗噶咯，嗰嘢，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都系嗰个海关嘅事嚟噶， 系，其实老实讲啊，边度睇得到嗰班海关噶，嗰班成晒精噶啦，你企喺度，嗰啲海关你见到佢仲好过瘾添啊！佢仲教你啲兵仔点样查， 好声气 啊！点样教你点样查呢啲货系点嘅？呢啲慢慢解释俾你听啊！因为嗰啲系冇事噶嘛，有事嗰啲梗系唔解释俾你听咧。有事嗰啲佢都话佢唔识噶，请教阿科长。 因为咧，其实咧，翻去大陆咧，有几样嘢咧系麻烦。我相信咧，嚟紧会再麻烦啲。 系 就系、是。即系我以前咧，我入行嗰阵时咧，虽然我揸车好短，咁我一般就系见客嘅啫。你问我嗰次，我成日都系接生意，即系厂啊、拍门啊、揾报关员倾，永远都好啦。敌对国家嘅，佢今日唔妥你，你嗰啲嘢查到扑街啦。 嗯， 逢系你嗰啲嘢唔使检疫嘅，有咩检疫麻烦嘢，佢就要你检疫噶啦。 嗯， 咁好啦，中美贸易战开打， 嗯， 咁啊，中国嘅冇朋友。咁即係话全部都係敌人，咁、 嗯、 除非佢要搵你做朋友嘅啫。其实日本仔嘅嘢基本上咁多年都好啦，因为卖民粹主义，从来日本嘢进口都係麻烦，係、 嗯、 麻烦